以副主席查普纳里卜特为团长的柬埔寨奉新比克党代表团，以副会长姜泰焕为团长的旅日朝鲜人和平统一协会代表团等外国客人和海外同胞，17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